第十五集。 陆时琛看着不远处的市局。 孟昭今天没来市局上班，是休息吗？还是出差了？ 耳机里传来心理医生的声音。 陆先生，你还在听吗？ 嗯，你说。 陆时琛回过神，但是目光却仍旧停留在不远处。 啊，从前几次的检测结果来看，你的状态是在好转的。为什么这次会忽然变得这么糟糕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 生活出现了一些变动。 啊，听明家说，你这两天又开始熬夜工作了，是失眠了吗？ 嗯。 你这样的状态啊，会对你的记忆恢复很不利啊。你目前所有的记忆片段的恢复，都是在你状态最佳的时候发生的。如果状态持续糟糕下去，接下来你很可能无法再恢复其他记忆。你想想看啊，前一阵子你的状态为什么会变好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建议你恢复前一阵子的生活状态。 心理医生早就已经熟悉了跟陆时琛的交谈方式，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。 啊，当然，我也会给你开一些药物辅助治疗，不过你的情况我很清楚，靠药物治疗的效果非常不明显，如果盲目加大用药剂量，只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。 不远处十字路口变了绿灯，站在路边的人开始移动，但是人群之中依然没有孟昭的身影。 前一阵子自己的状态为什么会变好？ 陆时琛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。 是因为孟昭。 12年前，在孟祥宇犯案成功的那天傍晚，他看着孟昭从法院走出来，脸上露出笑容的那一瞬间，情绪从来没有波动的他，竟然感觉到了愉悦。自那之后，陆时琛就发现自己的情绪会随着孟昭的情绪而变化。孟昭开心的时候，他会产生轻微的愉悦。孟昭沉闷的时候，他也会感受到轻微的郁结。这种情绪的连结让陆时琛觉得有些新奇，他开始不由自主地关注孟昭的情绪。一开始只有孟昭情绪非常明显的时候，他才能分辨出来，并且产生相应的不甚明显的情绪变化。渐渐的，即使孟昭脸上不表露出明显的情绪，他也能够从细枝末节上分辨出孟昭的情绪来。出国第一年，他状态极差，抑郁加重，于是去找了一位心理医生，但是治疗效果一直甚微。很偶然的情况之下，他遇到了一位名谈一中的同班同学，那个人很健谈，但是陆时琛却没有什么聊天的欲望。正打算离开的时候，那个人却提到了孟昭。莫名其妙的，陆时琛打消了自己离开的念头，听着那个人侃侃而谈。那个人说起孟昭是很震惊的语气。 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班当时那个总考最后一名的男生，他居然考上了公安大学。 公安大学要做警察吗？ 陆时琛的脑海之中出现了孟昭穿着警服的模样。适逢圣诞节放假，陆时琛没兴趣参加校园内的各种活动，便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之下买票回了国。他没回明潭，却去了燕城，在工大附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来。房间位置是他指定的，恰好能够看到工大的校门。也真是巧，在他住下的第一天的傍晚，他就看到了孟昭跟同学从校园里头走出来。跟高中时沉默寡言的孟昭不同，他像是变了一个人，跟朋友说说笑笑，很开朗，很开心。那一次陆时琛在国内待满了2周的假期， 回去之后，他到医院复诊，心理医生很惊讶，因为陆时琛的状况第一次出现了好转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陆时琛便更加确定了自己跟孟昭存在着情绪上的连结。 原来我也并不是一个毫无情绪的人，这种罕见的情绪波动竟会随着孟昭的情绪而产生变动。 于是从那之后，每当陆时琛察觉出自己的状态极其糟糕，他就会到国内待上几天。直到后来的某一天，陆时琛站在酒店的窗边，看到孟昭跟一个女孩子并肩走出了校园。孟昭跟那个女孩说笑着走出来，看上去跟以往没有什么不一样。起先两个人之间隔着半米的距离，渐渐的，女孩子主动靠近了孟昭，握住了孟昭的手。也就是在那个傍晚，陆时琛忽然发现自己的情绪似乎也不完全是跟着孟昭走的。 原来并不是孟昭开心的所有时刻我都会感觉到愉悦， 比如现在孟昭看上去是愉悦的，但是陆时琛却觉得自己的胸口有一种莫名的酸涩感，那酸涩的滋味像伴随着每一下心跳溢到了全身的血管里，让他极其难受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够缓解这种感觉。 为什么孟昭的情绪对我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呢？ 陆时琛想不通，但是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第二天就回了国。 究竟是为什么呢？ 陆时琛一直没有能够想清楚这个问题，但是自此之后，被困惑缠绕着的他再也没有去过燕城，也再也没有体会过自己似乎极度渴望的那种愉悦的感觉。听完乔玉的话，孟昭陷入了沉默。倏地，他的脑中响起了一句话： 哎，孟昭，你在公安大学时交的那个女朋友呢？ 那是两个月前，陆时琛喝醉的时候问他的一句话。当时他还有些疑惑，那段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算不算恋爱的关系，陆时琛是怎么会知道的呢？而乔玉刚刚提供的信息似乎让前后一切都得到了解释。孟昭又回想起那天下午他问陆时琛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，陆时琛说的那句我没有想过。 难道说陆时琛不仅在本能的帮我救我信任我，还在本能的…… 就在这时，乔玉伸出手在孟昭面前挥了两下。 哎，孟警官，你想什么呢？ 啊，没事，乔小姐，多谢你给我提供信息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就先失陪了。 乔玉点了点头。孟昭站起身，把账结了，然后离开了咖啡馆。乔玉摇了摇手中的饮料杯，无奈地笑了笑。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心里面在想些什么，我也很讨厌这结果。 Hey baby， 这都怪我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越过暧昧需要多勇敢，难免会左右为难。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。